我国的城市管理省中央苗圃的干部和职工积极展开城市绿化和山林恢复用树苗生产准备工作，并取得成就。这个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建造了旨在增加地力的腐殖土生产基地，还大力推进建立滴灌体系的工作。他们同各科研机关保持密切联系，来完成水杉和北美乔松的播种繁殖方法，对每年生产数十万棵树苗提供了可靠保证。而且为了培育出有助于美化城市的树苗和既有经济价值又适应我国气候风土的树苗，他们根据各树种的生物学特点来进行种子保管和发芽。另外，21世纪节能型大街、绿色型大街、黎明大街的园林绿化工作大有进展。到目前为止，有120多个单位在大街各处种植了30多种2万5000多棵2种树木。